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还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我们秋季锻炼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啊。今天这个日子特别有意思，我跟严老师在录制节目之前啊，我们一起对了一下日历，发觉呢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昨天呢是我们中秋节的正日子。 对， 然后呢明天又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也就是秋分。所以其实在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我们秋季锻炼的话题，我觉得是非常的应景啊，既应了我们的这个过节的氛围，同时也应了我们节气的这个氛围，想和朋友们呢去交流我们大家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季节，那就是秋季，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非常合理并且是科学，同时呢还能够促进自己身体健康的运动锻炼的问题。 对， 那首先呢还是想先和严老师去简单的把我们的这个秋分这个节气去说一说好不好。 其实秋分呢是咱们国家传统文化当中呢对于一年四季365天呢，很多年很多年来老祖宗呢积累下来的智慧的一个结晶。 嗯， 而这个结晶呢实际上又恰恰的比较准确的描述了一年365天呢天气的变化。 对、 啊、而这个天气的变化呢实际上是和我们的生活劳作呢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你像每年公历的9月22到24号这个之间呢是秋分。 嗯 嗯，可能每一年呢略有差异， 反正就是22到24这几天。 对，那么这一天呢实际上是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 对，之前我们记得啊、这个夏至和冬至一个是白天最长， 对， 一个是夜晚最长。 对， 而到了秋分和春分， 对， 其实就是白天和黑夜是 差不多 一边长的，基本上啊。 对，但是呢秋分之后呢，我看他这个介绍秋分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天气转凉的开始。 是的， 那么这个转凉的开始呢，当然一方面呢秋意更浓了， 嗯，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健身和锻炼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有我们需要呢关注的地方。 嗯， 所以呢就是说在北京来讲的话呢，北京的秋天呢又是特别美的一个季节。 我觉得其实也不仅仅是北京啊，应该是我们整个中国啊都是进入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 对 啊，然后不同的地方呢会有不同的这种美景。 对， 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北京，它的这个秋天呢其实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对， 否则也不会有那些我们看到的文人大家， 对， 他们在自己笔下去描写的美丽的美好的北京的秋天了。 嗯，没错。 嗯， 我来之前真的去网上查了查 啊， 说这个秋天的一些比如说短文， 嗯 啊，诗句，后面我想想，我还是要找名家， 嗯 啊，因为名家呢，他其实呢是代表了一个从某种程度上文字表述描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可能最形象、最优美的这样的一些文字， 嗯， 所以我也看到呢，你像有老舍说北京的秋天， 啊， 还有鲁迅，还有郁达夫，还有很多其他的文人，不仅是不是单纯的说北京的秋天，而是说秋天。 对， 所以呢这个秋天呢，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实际上从自然的这个变化的过程来讲呢，它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它又是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外部世界呢五彩斑斓的一个世界。 嗯， 那所以秋天呢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自然的地方呢是特别特别多的。 嗯，对，嗯，就是我们大家说嘛，金秋十月， 对， 其实从九月的中下旬开始，我们就已经逐渐的感受到北京秋天的这种美好的氛围了。那当然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大家也都特别喜欢这个季节，因为有一种不冷不热的感觉，不像夏季那么酷热难耐，而到了秋天呢，这种让人比较舒适的温度是我们大家首先喜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次呢，就是秋天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可以看到瓜果飘香，各种作物的这种丰收， 对， 又极大的满足了大家的这个口腹之欲， 口感， 对， 对， 这些都是我们喜欢秋天的很重要的原因。那当然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秋天到了之后，我们身边的这个自然景色也是愈发的美好。 对，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不管我们是登高也好啊，或者说是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也好啊，在这个季节的确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当然我们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朋友们来说，我们就一定会牵扯到关于健身锻炼的一些问题，那自然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活动。那毕竟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去一直享受美好的这么一天嘛。 对， 那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就要听尹老师一会儿和大家去详细的介绍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秋季，我们都可以参与哪些运动，以及在参与这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又该去注意哪些问题。 嗯，没错。 嗯， 其实刚才孟莹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提醒各位听众，我们所讲到的运动呢，其实呢，首先是它一个广义的运动。 嗯， 这个运动呢，就是指的我们身体的活动。 对 啊，所以在美好的秋季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到户外去，走走京郊啊，看看北京的这个美景。其实我们首先讲到的运动呢，是指的我们生活当中，包括你可以出去郊游，可以出去散步，可以出去刚才孟莹提到的登高，都是可以的。 就像您刚才说郊游嘛，我当时脑子里一下就想到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叫春游，有叫秋游，你看没有说叫夏游和冬游的，因为感觉那两个季节呢都比较的极端，不太适合我们来进行这些游玩的活动。 对， 可是春天和秋天就是非常的适合，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两个独特的，对于学生朋友来说真的是想起来都会觉得很兴奋很开心的一个活动。 其实对所有老百姓都是这样子的。 对， 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把我们所讲的这种活动呢再加上一些体育的元素进去，可能呢你的这个秋游也好，或者说来年的春游也好，可能就不单纯是欣赏美景了，而且可以是在欣赏美景的过程当中呢还能够有一个锻炼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在里头。虽然我们出去走就是可以锻炼的，但是如果把体育的元素加进去以后呢，可能我们就有一定的指向性了。 嗯， 比如说我出去的时候走得快一点，可能这就是对我心肺功能的帮助。 嗯， 如果有些人喜欢登高的话呢，除了心肺功能，可能更多的还会对我们的下肢的力量 对 能够有所帮助。 嗯， 所以呢加进体育元素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在秋游或者说是孟莹提到的春游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呢把我们这个游变得更丰富起来，而不单纯的只是一个游的这么一个事情了。 嗯， 所以我想呢这使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可以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嗯，那我们就以一些运动为代表给大家去做一个介绍吧，好吗严老师？ 嗯，可以。 嗯， 所以我想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从最基本的就是散步。 嗯， 因为我想呢，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可以出去散散步。其实散步大家，老百姓讲就是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那么我们出去郊游呢，其实更多的也是在欣赏美景。但是如果你要像按照跑马拉松的这种方式去到颐和园去游玩的话呢，恐怕只有运动而没有 欣赏美景的这种感觉了、 嗯、 所以这个散步呢可能是我们在秋游这个问题上秋季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在讲到健身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动就比不动强、 嗯、 所以出去散步的话呢首先它是解决了身体的由静到动的问题 对 然后呢我们在秋游的过程当中即便你是散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通过感受这个自然的美让你的心情变得快乐起来 对 而且我们在秋游的过程当中还不是一个人也许呢夫妻同行如果好的话呢还带上孩子甚至带上一家子、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有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呢当然它就是非常好的帮助的作用 对而且我觉得散步它就像是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嘛它就是我们其他这些接下来可以做的运动方式的一个最基础的形式因为我们可以在散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变成快走又可能呢我们还会进行一些慢跑当然如果有跑了可能我们的这个运动形式就要再进行一些区分了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至少先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一旦动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身体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调节而且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散步啊当然这个散步我觉得它的这个范围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放得更广一些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更愿意把它认为是徒步因为散步我们可能感觉上就是会非常的慢可是如果我们要跟锻炼来进行一个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健步走啊或者说徒步行啊这种可能更符合我们加上了运动方式的这种呈现了 对 而且它给我们能够带来的这些身体上的刺激那当然也是非常多的啊、 嗯、 是不是这样 当然了 嗯， 就说你在这个刚才孟莹讲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从散步到健步走到快步走等等的这些这是一个强度的问题、 嗯、 可能这里头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比如说我走十分钟走二十分钟我出去散步半个小时、 嗯、 那我出去郊游的时候可能比这个还要长的时间所以这里头呢除了有前面孟莹提到的这个走的实际上是一个快慢的问题这是一个强度的问题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嗯、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记得有嘉宾来说到过可以是走走停停、 嗯 也可以是三二一比如说三分钟的慢走两分钟快走再有一分钟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还可以小跑一下 对 啊，所以呢这就是说在散步的过程当中确实像孟莹讲的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慢慢悠悠的去走路的问题当然呢如果我们去秋游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欣赏这个北京的秋天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能够把一定的体育元素加进去考虑到强度的问题考虑到时间的问题可能这就变得有趣了就是它从一个音乐的角度来讲就变得节奏的多样化了 嗯，而且在这个季节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活动吧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绝对不仅仅只是这一个活动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这只是我们活动当中的一个必要的行进的方式 对 啊，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在这个季节进行一些采摘 对 啊，又或者说是带着孩子去乡间啊或者说去哪儿钓鱼啊放风筝 嗯嗯 所以其实这个散步它可以作为我们参与任何的体育形式体育项目的一个过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根据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是自己喜欢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我之前设定好的一些不同的行进的方式也好又或者说可能我当时也是及时兴起来进行的一些方式也好、 嗯、 都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意义范围更广的散步进行一个更针对于自己或者说叫更适合于自己的方式 对其实刚才孟莹讲这个我就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能扮演的角色和起的这个作用呢比如说心肺功能 嗯 啊那么我们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呢那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有氧运动 如果你能够增加一些体育的元素呢，可能这个有氧运动的刺激的强烈程度再增加的话呢，它对你心肺功能的影响呢就会起到更强烈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对， 其实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到户外的时候呢，在户外这样的一个秋天的美景底下，其实它的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你可以通过这种散步增加它的强度也好，时间也好，让你的心肺功能加强它的工作，增强它的功能的同时呢，你吸入的这个空气呢是新鲜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你的身体呢自然呢又是有好的帮助的，然后再加上有自然美景的刺激，又让你的心情是快乐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和朋友家人的交流，那你的情绪呢又可以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我们在里头呢，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竞赛的元素增加进去以后呢，它可能这种帮助呢就会更加的多元化。 嗯 啊，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会想，我怎么就叫做强度够了呢？或者说是怎么样就算是有了锻炼的这个元素加入了进去，比如说心跳的频率、出汗的多少，这些都是可以呢作为一个我们在秋游的过程当中想要不仅感受美景的同时还要有健身的元素加进去呢，我们自我判断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呢，我散步完了以后呢，除了有走路的这个好的这种感觉以外呢，可能身上微微出汗，也是一种特别爽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呢，我们有环境的影响和自己交流的这些因素融进去，我想这个散步呢一定是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啊，各位的听众呢一定要在北京最好的这个季节呢，到我们北京的周边，到你想去的地方，去走一走， 哪怕在我们家小区 看看都是可以 的。动起来嘛， 对，你看我住的小区周边现在那个他做的所谓的体育公园啊，是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嗯， 不仅白天你去看非常的赏心悦目，让你就想去走一走动一动，晚上它还有灯光的布置。然后呢，它是随着自然的地形，它设计了有坡道， 对 啊，还有平缓的路等等的这些。实际上你去了以后呢，你在那样一个环境底下呢，你在健身，其实就跟我们在秋游过程当中呢，你不仅在运动，还在感受这个环境的给你带来的正能量。 对， 所以心情一定是快乐的。 是的，那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平时的工作日大家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充裕，我们在自己家附近啊，或者说是周边的一些公园来进行这样的锻炼是比较合适的。而到了周末以及我们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十一的假期，那我们有更充裕的一些时间，朋友们就可以选择我们北京周边的一些景色非常美丽的地方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我觉得是泛泛版的这个散步啊，因为它在这个里头的确是可以来行进的方式是非常的多样化的，是我们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状态来进行选择的。当然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最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就是步行啊，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其实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而把步行我们再进阶一下的话呢，其实就要涉及到跑步了。但是我们的这个进阶啊，还是非常考虑大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能力的，我们是从慢跑开始的。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其实这同样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能力范围值当中啊，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在增强这个强度的。而慢跑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其实现在在跑步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流派呢就是强调慢跑。 嗯， 能慢则慢，然后呢通过这种慢跑的方式呢让身体呢变得更加的强壮起来。但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地方呢，就是秋天呢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不建议大家呢做特别特别剧烈的跑步的运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使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感觉不舒服。那么不舒服的话呢，它可能就会自动的终止这个跑步，所以你这个跑步呢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到郊外的话呢，可能郊外呢它比市区里头呢它有更多的植被， 可能有山有水，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空气当中呢，相对来讲水分呢是比较高一些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到郊区有水的地方呢，其实呢，我们这种慢跑不仅呢慢跑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对这个环境的感受呢，比如说秋天的这个干燥的感觉呢，它就会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嗯， 这样的话呢，对这个跑步健身的效果呢，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方式呢，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更多的朋友会在秋季选择的啊，那就是登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上的关联，就觉得好像秋季特别适合登高。 对 啊，觉得登高望远，登高我们去欣赏美景，好像是在秋季特别适合去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登高也好，或者说叫登山也好啊，就是大家在秋季会特别喜欢选择的一种健身的方式了。 我是这么一个主观的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 就是您刚才讲的过程当中呢，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在秋天呢会说登高远望。 嗯， 我想一个呢，就是秋天呢，它给我们的大自然的颜色呢是最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是存在的。 嗯， 第二个呢，我们站得高可以看得远看得全。 嗯， 所以从欣赏美景的角度来讲呢，当然我们能够站到一个比较高的地点，能够看到一览众山小，你山脚下的或者说你看到最远的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颜色组成的这个画面呢，可能就是让你感受呢是更为强烈的， 尤其是对于我们心情上的这种舒缓的这个作用会更明显。 对, 对，你看你要是到了那个香山看枫叶的时候呢， 对， 你要在 山脚底下，我看的是一棵树。 嗯， 但是你要登到香山顶上去看这个枫叶的时候呢，是一片而且还有山峦起伏的这种感觉。 嗯， 它的画面感可能就变得更强。 对，你像我们每次香山还专门有这种就是欣赏枫叶的时节。 对 啊，还有像我们这个钓鱼台那一附近有这个银杏大道，其实这都是在秋季特有的。 对， 我们需要不管是登高也好，或者说是置身其中也好，才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景色上的和我们自己和自然之间的这种亲密的融入一体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刚才我提到的一点，就是在秋季我们进行的这些特别有代表性的尤其是户外运动啊，它真的是对于我们的心情的这个影响的作用其实是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我觉得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秋季参与户外运动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震撼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秋季参与什么样的运动锻炼对我们的身体更好，以及在参与运动锻炼时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吧。 但是在登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自己身体的条件和状况。 嗯， 比如说有些老年人 啊，那么在登高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是一定是要量力而行的。 是的 啊，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人们好像觉得呢，爬山这对老年人的健身呢，似乎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之一了。 而且很多老年人也特别喜欢用这样的方式 对 来锻炼身体。 对， 对，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会听到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呢，不同的嘉宾呢，也从不同的角度讲过登山的利弊。其实在任何一个运动的项目，啊，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要使用这个项目去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它总是有它的两面性。 是的 啊，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那就是量力而行是最基本的。 嗯 啊，所以说呢，在登高的这个问题上呢，作为如果是年龄大的老者，我们要去登高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登高的高度和年轻人登高的高度可以是有差别的，只要是自己觉得我能登到我自己向往的那个高度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在登高的过程当中呢，花的时间啊，比如说年轻人可能是10分钟就登上去了，那我是不是20分钟也可以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因素加进去以后呢，这就有了你登高的速度的快慢，而速度的背后呢，就是一个强度的高低。 嗯，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登高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要感受自然的美，我们还要关注呢科学健身的原理和方法。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把二者融为一体的话呢，当然我们在秋天感受美景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健身的效果。 对 啊， 因为我也的确是听到过啊，有那种每周末都会坚持去香山锻炼的这样的朋友。那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每周末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那一直去坚持下来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刚才提到的天气变得是北京最美好的一个季节了，大家也受到了身边朋友们的影响，以及自己对于这样季节的一个向往，有一时的这种冲动啊，去锻炼锻炼，去登个高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强度，也要考虑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刹不住车，那可能给我们造成的这个身体上的之后的这些反应，可能就会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的愉快了啊。这是经常大家在登山过后，在身体反馈方面得到的这些问题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可以把它当作是教训了啊。 对，可能还有两个小的地方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带衣服，因为上山以后风一定大啊，那么你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一定是会出汗的， 衣物的增减嘛， 对，这样的话呢，带一个适当的厚度的衣服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保持体温，当然这个保持体温的背后就是防止感冒了，第二个呢，那就是上山容易下山难， 对， 所以下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有的时候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假如说在下山的时候呢，跑得快了刹不住了啊，那由不得你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项目啊，同样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骑行。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骑行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方式啊，杨老师。 对，这个骑行的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特别向往，我就想在我那个车背后呢弄一个那个自行车架子啊，带上一部那个可以骑行的这个运动跑车，然后呢我可以开车呢到北京的一个郊区，然后呢骑车去感受这个自然环境的美感，因为我确实有的时候去到底下去上课的时候呢，自己开车去，那还不是秋天，那我就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山间小路上开着车走的过程当中呢，它确实给你带来了自然的这种美感，它让你有了这个冲动，希望呢能够下去走一走。我记得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呢，它是以玫瑰花为主的，还有郁金香为主体的、等等的这些，所以你过去的就像在一个花的海洋当中穿行而过，所以呢有很多的这种乡间小道呢，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底下骑骑车， 它让我们的距离呢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啊。而且骑车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身体的方式和方法。当然呢，我们可能从城市里头，你要骑车到一个很远的远郊呢，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啊。但是呢，我想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度假村也好，体育小镇也好，其实它有很多可以租借这个自行车的这种服务的内容。 嗯， 所以我们能够骑自行车呢，自由行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不仅在咱们国家我看到过，我去泰国的时候呢，在那个国家公园里头也有，他有一个人骑的，有两个人共同骑的，甚至还有三个人四个人一起骑的。 对， 所以说呢，这个骑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在秋天呢去感受自然，它让我们比徒步呢会有更远的去观赏到自然景观的这种可能，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健身的很好的手段和方法啊。所以我觉得呢，自由骑行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秋天呢我们去感受秋天的美景，同时呢它又可以健身的一个好的方法。 嗯， 因为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对心肺功能，然后呢实际上呢它对下肢的力量，对躯干的稳定性，对上肢的力量，其实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嗯，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骑行吧，它一定也会增加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的这些乐趣性，不管是往高处走啊，还是说平地上的这种行进，不管是跑也好还是走也好，那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能不能再来一些增加乐趣的方式，那骑行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在每周末都固定啊，我去爬香山，或者说去这个郊区哪儿去爬山。还有一部分朋友真的也是每周末固定的，那我一定要去骑行。哎，我们北京周边也有这种特别适合大家去骑行的一些路线。我看到很多这样的骑行爱好者，他们也是以俱乐部的形式啊，或者说是以这个微信群大家一个团队的方式啊，去保持他们的这个运动健身的习惯。所以我们的这些方式从前面一直介绍到现在为止，都是特别符合我们在这个季节大家对于户外活动的这种向往，能够更亲近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没错， 对。而且我觉得同样也是一点，就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嘛，这个季节这个温度是非常适宜的，而等到逐渐天气再慢慢转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有一部分朋友要 转换战场。 哎，对，户外的一些活动可能参与的就少了。 对 啊，在室内进行的运动就更多了。当然像我们冬季最常见的冰雪运动，那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参与了，但是的确也是有一部分朋友，他们可能更青睐于，或者说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说是因为自己喜欢的运动形式的原因，更青睐于室内的运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一定要再次强调，就是我们真的要多多的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啊。 对，你看孟莹，我最近呢去参加那个，一个呢是参加了一个海淀区的一个全民健身的项目的评审。 嗯， 那我看到他其中一项活动呢就是骑游大会。其实骑游大会在咱们北京不同的城区来讲呢都有组织啊，所以这个自行车我们国家又被称之为自行车的王国。 对呀， 啊，虽然现在呢可能交通工具不断的在更新迭代，自行车呢从原来的富裕的象征，然后呢成为一个上班的工具，再到现在呢大多数人呢把它视作为是一个健身的器械，但是随着这个共享单车呢，人们又开始呢把自行车呢作为一个出行的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同的嘉宾包括我自己在内呢也特别的建议呢，大家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呢一定也要把体育的元素加入进去。 嗯， 这就是强度的问题，时间的问题，还有你骑行的方式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呢都融入到在秋游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自由的骑行的时候呢也能够发扬光大的话呢，我想我们能够感受到对自然的欣赏和对身体的帮助的这个作用， 最终所产生的这个效应呢，那一定是回馈于我们每个人的。 对，当然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项目啊，我觉得也仅仅只是一部分的代表，不能够把我们所有大家可以参与的运动项目做一个全面的反应。毕竟现在的运动形式、运动的种类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的也真的是特别的多。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真的可以说叫是最基础的，又或者说是大家的这个参与度还是蛮广的。那像我们没有提到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喜欢跳广场舞、打太极拳，这是我们可以在自己家周边来进行的。还有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喜欢放风筝啊，玩一些我们自己儿时的一些喜欢的运动形式，踢毽儿啊、对，跳绳儿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只是一些运动项目代表的介绍，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都是以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给大家做出的推荐。那具体的这个运动项目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多多的选择嘛。那像小朋友他们可能更喜欢的是这种互动感更强的，比如说一起踢个球啊，打个羽毛球啊，我们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去把自己的这个运动健身的这个思路拓宽一些啊。 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那当然啊，我们说了这么多些运动形式、运动的项目，还是需要给大家做出一个关于我们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的一些提示。毕竟我们也提到了啊，秋季它和之前我们度过的这个炎炎夏日已经感觉不一样了。那最明显的就是早晚它就已经是比较凉的了。而在我们锻炼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严老师也给大家做出一个提示吧。 啊，首先就是热身运动。 嗯， 因为刚才孟莹提到的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环境的温度的下降，那使得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热身的时间和热身的重要性都是在增加的。 嗯， 啊，因为我们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清楚，任何一个运动呢，都有它的准备阶段、基本阶段和结束阶段。 嗯， 那么准备阶段呢，它两个重要的作用呢，一个就是让身体动起来，第二个呢，让你的心理集中在运动的上面的程度呢增加，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减少在运动过程当中呢出现的运动的损伤和意外的伤害事故的发生。所以这个热身运动呢，对于我们在任何一个，不管你是散步的过程当中，还是在慢跑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包括登山的过程当中。 对， 那这一定是要有一个热身的过程。其实热身的过程呢，就是刚才孟莹反复提到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外出不管是散步还是干什么，它是循序渐进的。这个循序渐进呢，指的是我们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有步的频率的小到大，速度的慢到快啊，从这个运动的强度呢，可以从小到大的过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身体呢有一个逐渐进入到状态的这么一个阶段。当然呢，如何结束这个散步，如何结束这个运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换句话讲，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身体的变化呢，就像是一个山，我们从山脚底下走到山顶，然后从山顶呢再回到山脚底下。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身体呢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有一个回归的过程。 对， 所以这两点呢，其实我们在秋游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单纯的散步，还是把体育的元素加入进去啊，还是一个纯的我就是想在自然环境底下去跑步，都是要注意的地方。 是的，那我们说这个坚持热身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在夏天的时候好像我们不怎么需要热身，身体就已经很热了。可是到秋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早晚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啊，这个大家，我其实看衣物也能感觉出来，早晚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得套个小外套了，那就能感觉到这种温差的变化。那我们在锻炼之前呢，身体也已经没有了夏季的时候那种不动都出汗的状态，那我们自然是需要把身体慢慢的热起来，那自然 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热身，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很好的对接下来逐渐增加强度的这些反应的一个很好的适应的状态，并且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啊，就是防止我们受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是千万不可以忽略的步骤，更是我们在锻炼之前要逐步把这个时间延得越来越长的一个步骤。因为我们说了啊，天气是逐渐转凉了，那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难道就一点运动都不参与了吗？肯定不可能。那我们的这个热身一定就要更长时间，而秋天其实它同样也是一种过渡的形式，我们自然要把这个热身坚持得很好，并且要逐渐的去延长热身的时间。 对，这个里头其实刚才孟莹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热身的问题，其实在热身的过程当中呢，还要特别重视结合你的活动的具体的内容。你比如说我如果想跑步的话呢，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活动，所以我们从用跑步的方式来热身，这就是比较理想的。假如说我在这个秋游的时候，我不仅想跑步，我还想打打羽毛球啊，或者说踢踢毽儿，那这些运动呢，它都有自己运动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准备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个心肺功能准备的过程，让心肺功能进入到满足你运动的这种状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从肢体的准备啊，来进入到满足你的这个运动状态。所以你比如说踢毽的时候呢，可能你下肢的活动就比较多一些，腰部的活动就比较多一些，那你在完成心肺功能准备的同时呢，还要把这几个可能使用比较多的关节和肢体的部位呢，也要做进一步的活动。 对 啊，这就是我们在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呢，有一般的准备活动和专项的准备活动。所以我们在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呢，除了热身这个问题，其实热身背后呢，还有一个我们肢体根据活动项目的特点呢，还要做一些专门性的准备活动。除了这些以外呢，可能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但是我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严防感冒。因为在秋天呢，刚才孟莹也强调了，秋天呢一早一晚是比较凉的。中午可能这段时间非显得比较舒适，但是相对来讲它已经没有了夏天的那种炎热啊。但是你运动呢一定会出汗的，如果我们在郊游的时候呢，可能自然环境底下呢，风呀各种自然的这些因素呢又是比较多元化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呢，根据气候的和气象的条件呢，及时的增减衣服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让身体的温度呢始终能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增加和降低的过程。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呢这个感冒的发生。第二个呢，我们在选择这个衣物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那个运动服呢是棉制品的，但是在运动完了以后呢，出了汗呢它是贴身的，所以运动完了以后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是的 啊，而现在呢其实这个运动服呢它是吸湿排汗的。 对呀，有高科技了啊。 对，而且在我们学校还有那个专门的内衣公司，他们在那儿做的这个等于是厂校合作的研究室，那你像他们在有一些布料的选择上呢，它是单向的，就是我出了汗，汗液呢只往出排回不来的，那面对皮肤这一侧实际上是干燥的。所以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出汗这是你肯定的。 是的， 但是呢我们选择的衣物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不想让身体在运动发热突然呢又着凉的话呢，那你就这个选择的运动服装呢就变得很重要。 是的， 一个是穿的本身，另外一个你多带的一个服装呢就变得很重要。 对，在夏季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当然我们也是因为现在各种有空调的环境之下，所以其实夏季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做出这样的提示，但是进入到秋季，因为它这个季节的原因，首先在户外就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这种温差了，尤其是在我们锻炼结束之后出现的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加的明显。那我们在锻炼的时候给自己选择什么样的衣物，就像严老师提到的，是可以自己去选的，而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更专业 更科学的去选择这些锻炼的衣物，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朋友们啊健身锻炼理念上的一种，我觉得应该叫加引号的考核。这种考核其实是我们需要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的科学的锻炼素质，或者说叫素养。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应该可以说叫是再基本不过的一些常识了。 对， 只有把这些都做好了的话，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收效。而我们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参与锻炼，我们最终的目的不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身体更好？那我们是不是把前面的这些工作都有认真的做到位？ 对， 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啊。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严防感冒是一个在秋季我们要更加重视的问题。 对， 而在秋季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 补水。 哎，因为它已经开始有这种秋燥的情况了嘛啊，那我们的这个补水的问题也要被大家更重视。 所以我们在讲到锻炼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补水的问题。 嗯， 而这个补水呢，我们特别强调的呢是不以口渴为基准的，是以你运动开始为前提。 应该说叫运动开始前就已经要开始介入补水的工作了， 但是呢它又是少量多次， 对， 哎，这样的一种方式。你不能说是我运动前大口大口的喝上一肚子水，那你运动不舒服。 嗯， 那你在运动过程当中一次性的喝太多的水，那肠胃道也受不了。 对， 所以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补水呢一定呢是缓和的，少量的，多次的。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就是水的温度。 嗯，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往往呢特别是年轻的孩子来讲的话呢不在意这个，就是运动完了以后呢想喝冰水， 嗯， 吃冰棍儿啊，好像觉得挺爽的，但是实际上呢它对身体特别是内脏消化器官的刺激呢它的副作用呢是远远大于正面的作用。 对 啊，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补水的时候呢，水的温度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和你的皮肤的温度差不多就可以，啊，也就是说不能过凉也不能过热。 对， 所以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注重补水是特别重要的。换句话讲，秋天出去不管你是锻炼还是秋游的时候带上个水壶，这个对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安全运动是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秋季锻炼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着重想和朋友们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最美好的季节，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多多的感受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这种感觉。但同样反过来呢，我们也要注重自己的自身调节，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适应在秋季来进行的，不管是身体的一些活动还是说我们的一些运动锻炼，最终的目的还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希望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收获，享受我们美好的每一天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雪橇运动员王佩萱。 大家好，我是国家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欣。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 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